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直播咨询。高考成绩揭晓之后呢，再就志愿填报的指导进行直播答疑。这个时候，这些高校的招办主任将通过电波 FM107.3 AM1026 教育面对面第一时间发布本科本校的招生方案，详解招生政策、录取规则，指导考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那么此外呢，教育面对面今年还将继续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剧院、礼堂，将专家名师请到现场，与考生和家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解读高招政策、志愿的填报指导。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安排，请留意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说到讲座呢，最近呢有两场讲座是要提示给大家的。在现在高考冲刺和志愿填报选择的关键时期呢，教育面对面在清明节也将继续为广大的考生服务。4月5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将举办2018年高考季的第6场公益讲座，10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志愿。高考志愿专家赵晶、高夏两位老师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的要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团队老师面对面的进行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一些问题。因为活动现场的名额有限，所以请各位家长提前拨打预约电话进行报名，400-600-7500。再给大家公布一遍，400-600-7500。好的，那么第二条消息的提示还是在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为了减轻家长的奔波之苦，在4月7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为考生和家长推出一场第1场2018年招办大型的网络视频的直播讲座。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将做客直播间，解读两校的招生政策，针对学校的录取分数、志愿填报、就业情况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解读。招办主任呢，还将与广大的家长进行在线的交流，为大家答疑解惑。了解直播的参与方式，请您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好的，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就是有关于高考的。高考冲刺倒计时，家长该如何进行一个心态的调整？马上要进一段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这段时间有什么问题？您在这个高考冲刺前期，特别是家长哈，你有什么样的焦虑和疑惑，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留言。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资源共享平台30号开通，中学生将免费获得在线的家教，通州、延庆、怀柔等区50000初中生将率先配齐。本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会召开，冰雪运动成为今年工作的重点。好，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资源共享平台30号举行开通仪式。平台开通之后，将充分地提供技术及资源的保障，满足北京地区91所高校1900余名高校思想政治老师的使用需求。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晴天的报道。早在2015年，北京市教委启动了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建设计划。本次的高精尖创新中心是首批13所北京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之一，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吴富来告诉记者，中心发挥北京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上的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师生搭建共建共享服务教学的平台。 在高校的各门课程建设当中，思政课的建设一直是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那么总书记对这个建设好思政课有专门的批示，强调要把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好，特别是要把教材编好，把教师队伍建设好，把课讲好。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的初衷和目的，那么应该说就是围绕总书记的关于这个思政课的这些重要批示，要落实这个重要批示。 来建设这样一个平台。 围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高精尖创新中心以一平台多应用的建设思路，打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共享平台、数字化的教学平台等五大平台。北京高校思想政治高精尖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毅介绍， 那为了方便这五大平台的使用，我们又专门建设了一个五大平台的入口的一个门户网站，也就是现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资讯平台。那大家其实平时在使用的过程中登录这个资讯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五大平台的这些直接的这些教学的一些相关的资源。那当然目前的话，就是北京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已经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资讯平台上进行注册和登录，就可以充分享受到高精尖创新中心给大家提供的这些非常丰富的教育教学的资源和资讯了。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一直秉承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大家要共建共享，光靠人民大学一家，它其实很难是建立一个如此内容丰富的便捷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我们现在呢，其实首要的就是充分的发动北京市京津冀乃至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他们在备课过程中所发现的、所运用的那个最丰富的资源，都让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那我们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种整理分类，当然还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评估，上传到我们的网站上的一定是这个最优质的这样的一些资源。老师们在备课的过程中，他就可以通过运用这样的一些资源，为他的这个教育教学找到在这个问题上最有研究的教学视频。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集体备课平台正在建设中，有望今年年底建成，面向全国教师投入使用。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教育资讯。2018年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30号启动，2020年之前会有更多的中学名师将在网上登记自己的专长，供全市的初中生自主选择合适的教师在线答疑。市教委副主任李毅介绍，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与教师有偿家教不同，它是政府主导的直接指向全体学生的免费在线服务，其实施经费和组织管理经费均由市级资金保障。目前在线的家教可以提供四种辅导，其中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时，系统可以根据学生在智慧学办平台前期的学习数据和教师自身教育特长，实现师生间的精准匹配。学生也可以自主的选择老师，根据其可预约的时间段提前进行预约，按时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本台记者秦天报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30号启动。该活动作为第4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一项同期活动，将覆盖全国31个省，预计有10000个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团队，10万余名大学生参加。北京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会30号召开，冰雪运动是其中的重点。据了解，今年北京市将举办第15届运动会和首届冬季运动会，继续大力发展青少年冰雪运动，力争使区级冰雪运动队达到110支左右。首次组织举办北京市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和北京市青少年业余俱乐部足球联赛，首次组织青少年田径旅游集训队到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集中的训练，提高水平。今年北京市还将筹备成立北京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今年清明节期间，延庆区1.3万名中小学生将奔赴全区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为长眠的烈士扫墓、敬献花篮、缅怀先烈。今年的活动还新增了工作人员讲述烈士陵园修建史和烈士故事的环节，让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孩子们聆听和他们来自同一个村镇、战斗在他们从小生活的土地上的烈士的故事，激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近日由团委主办的北京青年原创戏剧展演 高校的社团竞演拉开了帷幕。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五所北京高校的学生，带着各自原创的剧目片段，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竞赛演出。此次竞赛的所有参演剧目均为学生自己的原创。此次竞赛的五部作品，无论是选材还是立意，都展现了青年人对于校园生活的熟悉，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于成长困惑的反思，以及对于真善美生活的向往。好，以上的资讯呢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高考冲刺倒计时，家长心态该如何调整？我们这期节目是专门做给家长收听的。你有什么困惑，或者是现阶段有什么焦虑，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留言。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哈。今天的话题带给大家的是高考冲刺倒计时，家长心态该如何调整，是一期专门针对家长心态调节的一期节目。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赶快邀请出今天的嘉宾，他是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的获得者，教育面对面栏目专家团顾问，致力于从助学助考的角度探索家庭教育的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高中家长助学助考实践班和中学生家长助学助考状态初级测评的创立者李强，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鼠爹。欢迎您，鼠爹。 主持人好，大家好，听众朋友好。陪伴助力孩子高考的家长们好。 鼠爹用的词很专业哈。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是从这个助学助考的角度帮助大家来调节一个心态的哈。其实这么算起来，明天就到四月份了，也就2个月的时间，2018年的高考生将走进高考的战场了哈。 还有67天 啊，67天一个很精确的数字哈。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很多家长和考生听到这个数字，心里边难免会有一些紧张哈。但是其实这2个月，其实也说这个学业方面准备的也已经差不多了，那最后这2个月要考的也就是考察我们的心态了哈。其实如果心态好的话，也许您还能再提几分，状态会更加好，上来一点，但 起码是保住自己该得的分。 对，如果心态不好的话，那可就麻烦大了。也许你能保住的分都保不住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聊聊心态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个学生心态的问题，还有包括家长的哈。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先给大家捋一下哈，在高考前期家长容易陷入哪些类型的心理误区呢？ 我认为从一模开始前的一周一直到高考前的一周，按照我的划分来讲呢，这段时间呢是高考的冲刺期，然后呢从高考的前一周到考完，它是处在高考的临考期，就是临近那个临。那么在这两期当中呢，确确实实呢各种问题、矛盾、心态它都大量的爆发。如果说咱们从负面来讲家长的不良情绪的话，那么呢我想呢是不是有这几种表现。第一是懊恼心理，或者叫后悔心理，就是我早干什么去了，我为什么原来不管孩子呀，一切都晚了，这是很懊恼。第二种呢是拼搏心理，就是我得拼，孩子得拼，生怕的哪儿做得不好对不起孩子，就一次，就这样，是吧？ 就是到了最后都得打鸡血。 对，没打算有几个人准备复读的，是吧？就这一次，你说我要做不好，尤其是他苛求自己， 太完美了哈， 怕自己啊哪儿对不起孩子，所以他显得就很慌张，第三种呢，就是一种叫不满心理，不满心理，他主要就是 他主要针对孩子，看着他比如一动手机，这他怎么又不学习又玩手机，他对孩子不满，当然有一部分也是对自己不满。 嗯 啊，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啊，咱们说了三种心理啊，他都是既对孩子又对自己。 嗯 啊，第四种就是恐惧心理了。这个恐惧心理倒不一定孩子恐惧，家长很多他有一种恐惧心理，要一摸了呀怎么办呀，这么像高考，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呀，他会浮想联翩，恐惧心理是吧、 嗯、 那么这些家长，这前四种家长呢，他是想参与到高考中的，他积极性比较高。 嗯， 但是还有一类呢，他就跟这个不太一样了， 有点佛系了是吧、 有点，你看啊，他可以有无关心理。 嗯， 他考试又不是我考，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啊，这是有典型的啊，我们有一批爸爸也是这种啊心态。再有一种呢叫无奈心理，就是说反正他大了，我也不懂，我也不是老师，我也不是搞教育的，这个他的题我都不会做，他又逆反不听我的，我管也没用， 嗯， 干脆不管啊，这是无奈心理啊。一种是无关，一种是无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把它称为安逸心理，还有个学上就行了，对吧，有个学生干嘛非得上好学校，都一样，还指不定将来谁混得好的，状元不也就那样吗？ 嗯， 这状元也没几个混得好的，所以他很安逸。 嗯， 所以你看这后三种嘛，家长这种误区呢，他就是比较淡出了。 嗯， 因此呢，我觉得上述这七种啊，一个激进的，一个很淡出的， 嗯， 它有七种，我认为这都是一种误区， 嗯， 都不太好。 七种心理哈，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帮这位吴女士来分析分析，她属于哪种类型？我看着啊，觉得像是第一种类型的。她说这两天孩子感冒病了， 嗯， 上不了学，我和孩子都有点心理交瘁哈， 嗯， 学生学习太累了，常熬到一两点左右才睡，万一在高考前夕赶上了闹病，家长和孩子的心态可怎么办啊？这种是属于什么恐惧心理？ 他实际上这是担忧呢，哈， 嗯， 是吧？有点恐惧，也有点。实际上啊，请这位家长不要着急，您关注一下我的，我会在群里给您分享，这个叫防控疾病提分数，在这段时间里特别要注意防控疾病。 嗯， 哎，所以呢，不要着急，咱们是有办法的。 嗯， 高考医疗或者叫考试医疗。我鼠爹也研究这玩意儿啊，我也琢磨这个。 您就这个情况，您给支支招呗，该怎么办呢？近期？ 不，如果说支招的话，那咱们没法看这个孩子现在，因为不了解他具体情况， 嗯， 他得了什么病，是感冒吗？还是怎么样？是发烧没有？怎么样？ 嗯， 也就是说呀，这段时间如果一旦发病的话，那么常规就医，那你肯定是要就医的。 嗯， 对吧？但是呢，就医的话，它是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的， 嗯， 它未必符合高考的需要。 嗯， 高考医疗它有几个特性，一个是迅速性，保昼性，就是保白天。 嗯， 啊，还有一个叫做有限性，你不可能所有的药物治疗手段你都使用，因为你没时间。 嗯， 所以我就不清楚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已经到了就是采取了什么措施，是不是符合我这种标准，它符合这个三个特性。 嗯， 所以我就具体没法说。 嗯， 可以让他到时候单聊吧。 所以说还是得劳逸结合哈，别太累了。 那叫适当放松提分数，那又是我研究的另一个专题。 这个范围太大了。好 啊，这家长别着急啊，我也豁出去了，1380018282，您可以跟我联系，我提前跟您讲这个控病的问题。 嗯，好，刚才分析了这么多的关于这个心理哈，这么多心理已经出来了，我们家长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化解吗？ 化解的事儿，我觉得第一啊，就是要注意啊什么呢？区分到底是孩子他的焦虑，还是家长的焦虑。 嗯， 这个可真的不一样啊。有的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他是没事儿的。啊，他甚至自己说啊，我真倒霉啊，或者什么的，他实际上仅仅是一说，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太焦虑，但是我们家长是真的在焦虑。 嗯， 哎，还有一种呢，当然就是说两个人都两方面都焦虑，啊，两方面都焦虑。 嗯， 当然也有个别的是属于孩子特焦虑，家长是什么都不管，这种情况还真比较少。所以我们先要区分到底是孩子焦虑还是自己焦虑，这是第一点。好，把这一点分析清楚之后呢，接下来呢，我想呢，第二步，我们家长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能量能力怎么样。首先，你比如说啊，你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力？ 嗯，

对你特别关心考试分数怎么样。嗯，还有呢，就是孩子你是最棒的，我们家长太爱说这个。我记得我们2016年6月6号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我来这里做节目啊，那么就当时好像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设计一个环节让家长来祝福语，给孩子寄语，然后就是好多家长还想孩子你是最棒的，可能人家孩子也是最棒的，但是呢我觉得这话呢也别轻易的说。为什么？因为好多孩子连他自己都知道在学校50名100名还是200名他都自己知道自己不是最棒的，对吧？你非得说他是最棒的反而给他添加压力，对吧？包括啊他就是学校第一他是最棒的，结果考试的时候他有一道题不会做，坏了，我不是最棒的了，他又波动了，所以你像这种热表达也要注意，轻易还真不一定要说你是最棒的。 而且有时候可能家长的期望值有些过高了，学生会觉得哎我爸妈对我期望值太高，我如果考不好会不会对不起爸妈呀，其实这也是造成一种心理伤害的原因吧。 这个其实我们倒反而是主张的，让孩子要有一定的对家庭的责任感、担当和感恩回报。要不然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动力，但是呢在这段时间你就不要用的太足了。用的太足的话孩子老是觉得对不起爸妈，有的花了十几万培训班了，我怎么办呀，他就很焦虑，这就不好。所以这段时间少用这种感恩教育。少用。这刚才咱们说冷表达热表达还有多表达，就是没完没了的跟孩子谈话 唠叨了， 对，唠叨了。然后呢，我也是经常发现这问题。有时候讨论起一个问题以后，这孩子这家长就说：“好，这周末我就跟他谈，明儿晚上我就跟他谈。”老谈什么呀，是吧？不要谈那么多，要适量啊，要适量。因为我们家长知道不知道啊？我最近呢，就是我前两天节目我也说过，我因为搞讲座的原因，和一些高三的年级老师和年级主任去交流。年级主任的意思就是，我希望家长远离。为什么？你们对学校的干扰太大了，你们根本不会管孩子，不会激励，你们唠唠叨叨的，最后起反作用。所以你看，人家并不是今天你今天问我的都是家长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按照学校说，家长啥也别办啊。我觉得有的学校啊，有的老师的观点，你啥也别管，你一边待着去，都由我来。 就是还是像以前一样正常。 对，他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本领不强嘛，所以呢，就是你还不如远离，所以说你要少。你要适当，好吧？这个是第三点，就是多表达。第四一种就是低表达，低能力的表达，就是能量不足啊，因为什么？孩子一旦想跟你交流的时候，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才跟你交流，家长也不比孩子高明，最后呢也是跟他在那儿发愁，所以呢就没法给孩子引导。因此你看啊，在语言表达这个问题上，在语言交流这个问题上，如果冷表达、热表达、多表达、低表达，都会给孩子，包括给自己，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肯定有一方不好，另一方保证好不了，不能说保证，起码是很可能保证，就是很可能好不了，所以你看这四种都要避免。 哎呀，我觉得家长太不容易了，怎么着都不行，我觉得这个还是得有一个适度的一个把控哈。 我倒不同意你这观点， 怎么能怎么着 都不行呢？家庭教育是科学，你要是从一开始就学习的话，那么到现在怎么着都行。 不是，站在我的角度哈，我觉得得替广大家长说个话，因为我觉得这个家长真的是当家长太不容易了， 因为 而且尤其是在这种敏感的时间段哈。 不是啊，家长是一个称号吧？他是个岗位啊。你是个岗位就有岗位职责呀，对吧？你要想担当起来，做好自己的家长的这份工作，那是有一套说法的。 所以说一定要掌握咱们这个方法哈。 对， 尤其是目前关键的。 如果一直不学习，到现在可不就乱成一片吗？ 好，刚才分析了一下，大概有哪些方式哈？有哪些是孩子乐于接受的一种沟通方式呢？家长怎么说？孩子爱听，而且还能听进去呢？ 我觉得在整个高中阶段，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和孩子交流啊，就注意这么几句话啊，一个叫事实，就是你得找准这个时机，找准时机。你比如说，孩子想跟你交流的时候，这个你再跟他聊。你比如说他今天考试刚回家，明儿还接着考试，他也没出成绩，他自己也那嘀咕着，你干嘛非得这时候你问他分儿？没必要啊，你等他想说的时候，你再说。是吧？这是一种，就是他主动的时候，想说的时候。 那万一他不说呢？ 不说也没关系啊。真的分都下来的时候，那我作为家长得有权利问问你吧，考得怎么样？那也叫事实啊。但是你要是

第一呢，叫亲子关系是尊重，亲子之间啊，他是尊重信任的，第二呢，关系呢，他们的关系情况呢，他应该是温暖快乐的，请注意，不能光温暖，你照顾我，照顾你，尤其是家长照顾孩子，看着挺温暖，但可能是不快乐的，他有爱的压力了那也是不好的，第三呢，就是要基调呢，它是要昂扬向上的，就是说这一个家庭尽管很团结，都在拼高考，但是呢，如果他哎呀怎么办呀？这必须得硬着头皮也得去啊！马上就一摸了，你看他整个那个基调、那格的那家庭氛围就很压抑，就很沉稳。对，那不行，他基调要昂扬向上，第四呢，就是决策是沟通民主的。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亲子之间他要沟通，要民主，要畅所欲言。然后最后呢，就是第五点，作风是严谨务实的。所以亲子是尊重信任的，关系是温暖快乐的，基调是昂扬向上的，决策是沟通民主的，作风是严谨务实的。这五条我觉得要是摆在一个家庭里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个利于高考的家庭。 这五个点哈，那根据这五个点，平常家庭又该怎么做呢？ 怎么做的话，我想呢，首先我们家长呢要把家教啊当回事儿，就是要把家庭教育啊当成一门学问，适当的得学学呀。你要不学的话，有可能就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违背你原来意愿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把家教当回事儿，要有改善自己或者叫改变自己的这种意识，要有这觉悟，就是说，如果是我有问题，你别老盯着孩子问题。很多时候咨询孩子问题，孩子是复印件，家长是原件。复印件错了，肯定你得改原件，改家长。所以我们家长要自省，我们要有改善自己的愿望，这是第一点。你不改，这家庭氛围怎么起来呀？咱们在家里都是掌握主动的，是吧？有经济权等等的，所以我们要改，对吧？再有一个，我们家长要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我现在不是要帮着孩子吧，高考吗？好，你要有整体助力高考的意识，就是这个助力高考不是说做好早饭报个培训班然后那个班越报越贵，那个钱数越花越多。除了这，我们家长善于做这两件事，除了这个之外，要整体助好，就是我 怎么个整体法？ 整体就是要刚才你在那个前面介绍过，就是我有那个家长助考状态的测评，我们是从其他方面，是吧？从除了学习这个方面之外，还有环境啊、关系啊、认知啊、生活呀、健康啊、发展呀，他从这些各个方面来考虑一个孩子，这样的话他才有一个发展后劲儿。你不能只在学习上好像，就是我没工夫管别的，错了。你把别的管一下，这个学习就好了。 别只盯着那个分数哈。 别只盯着那个分数，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呢，又得把家教当回事儿，有改变自己的意识，同时呢，我又有全面的体系性助考的这种意识，然后呢，接下来还要怎么样？面对现实不抱怨，甭管怎么样，这孩子是咱作品，他已经长得十七八岁，马上就高考了，说实话。这个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太多的问题，那怎么办？面对现实，举个例子，手机，人家有的孩子可能一天不动手机，但是您的孩子呢，可能就得玩一个小时，可能还要玩仨小时的， 没事拿出来看看， 因为他孩子的生活习惯，他的价值取向啊，包括给自己设的人生目标，有的都没目标啊，他都不一样，别人可能就玩一个小时，他就得玩仨小时，他已经努力了，因为他们班还要玩五个小时。对吧？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家长呢，你不要跟他吵，你怎么还玩啊？那他就需要这样，那你现在改变不了了，你得看到可能还有人不如他，所以你怎么办？你就得满足他的这种心理需求，否则他给你造反，他不考了，他不去考试了，你又怎么办呀？所以叫第三，叫面对现实。这样的话，我们面对现实了，我们有改变自己的意识了，我们有体系助考的想法了。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要办的事儿多了。现在必须考虑到应该怎么办当中的可以怎么办，把这个事儿挑起来，挑出来干他几件事儿，我想我们就是一个负责的高三家长。 你看往常啊，有很多家长在跟我们抱怨哈，你看我说多了也不行，说少了也不行，这很难办嘛。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家长该给予孩子怎样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家长哪些方面的关心呢？ 其实刚才你讲到了说多了说少了这个问题啊，他为什么都不行了？因为他没说到点儿上。 嗯， 他无非就是说赶快写作业，什么什么少玩手机啊。但是这东西你说完了没用啊，他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什么是根本问题？学习动力问题，甚至都不是学习动力，而是人生的发展动力。有的孩子他连活着都觉得没劲，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你比如人家玩手机，人家可以玩出一个我将来就要做网络游戏，我就要怎么样，人家有理想啊，人家有信念啊。有的孩子拿着纯粹消磨时光，对吧？所以叫做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给孩子，一是就是要给他这个一个发展动力，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按照孩子的真正的需要。第三呢，就是要根据他的心理特点，他的特性。你比如有的孩子吧，我们一做那个学习测试，你就能看出来，有的孩子是最讨厌说的，他需要自己动手，他是不需要说的。啊，他说可能才占20%，但是他自己动手能占到40%。那像这种孩子，你说不行了，你就得想别的办法。所以要根据他的特质，看到他的需要，然后呢，抓好根本问题。这样才能有效。 好，您刚才谈到了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您别千万别盯着这个这段时间哈，关键时期千万别再盯着分数和学习了，可以开展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嘛，比如说带着孩子出去周末的时候出去放松放松，或者开展一些活动，帮助孩子缓解焦虑。这一点您有什么建议呢？ 对。我赞成你说的，就是在整体的助考体系当中啊，在助考体系当中适当放松它是可以提分数的。过去我也讲过我孩子的例子，就是放松之后名次大幅度提高，对吧？那么这些呢，它是适用于那些非常紧张的孩子，就是非常投入了，他已经没有多大潜力了，你索性就要让他放松。但是我们要注意放松的方式和内容，就是要让他娱乐啊，包括体育活动，尤其是户外活动，啊，这样的话呢，他让他换换脑子，就很有好处。但是呢，你刚才说的这个，他又有一问题，今天那家长说我没带他出去玩，他还自己老玩呢，是吧？那我 这还得是按照孩子的类型来分析。 对对，你还得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感觉呢，我们对孩子这段时间在生活上主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一个，我们要保证这个基本如常的生活，家庭生活环境，就基本上是跟这个平时是一样的啊。然后呢，要帮助孩子设定了不同的目标，正常发挥怎么样？因为万一比正常还好，超常了怎么办？万一我失常了怎么办？给他设仨目标，目标高效，设仨。考坏了他都有的是去，还能接受，所以他也就不紧张了。对吧？所以就不紧张了。太紧张的啊，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呀，请一些专业的辅导。啊，比如说这个心理咨询啊，卡牌游戏啊，沙盘啊等等，学校都有免费的，可以去做。 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呢是高考冲刺的倒计时，家长心态怎样调整？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稍后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

政策指导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安排，请您留意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说到最近的两场公益讲座，您一定要记好了，给提示给大家一下哈，在4月5号的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高考季第6场公益讲座。讲座的主题呢是10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志愿。高考志愿专家赵晶老师和高夏老师呢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的规则和选择专业的要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填报中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因为活动现场名额有限，请大家赶紧拨打预约电话进行报名，400-600-7500，400-600-7500。另外呢，在清明节假期的最后一天，4月7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还将为考生和家长推出第1场2018年招办大型网络视频直播的系列讲座。首都师范大学第二外国语学院两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做客直播间，解读两校的招生政策，针对学校的录取分数、志愿填报和就业情况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解读。招办主任呢，还将与广大的家长进行在线交流，为大家答疑解惑。了解直播的参与方式，请您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好的，赶紧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环节。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高考冲刺倒计时，家长的心态该如何调整？还有2个月的时间哈，有问题有焦虑，也欢迎您随时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继续邀请出李强，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鼠爹，鼠爹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好，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是家长帮助孩子缓解焦虑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家长比孩子更焦虑。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吴女士哈，有哪些焦虑我们家长是自身可以消化缓解的呢？给我们支支招。 自身消化缓解，我觉得我们要知道啊，家长的焦虑啊，它是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比如说一种叫梦醒时分。就是觉得原来就是觉得好像从高三助力高考就可以了，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发现呢好多事情都干不了了，所以他着急了。像这种情况呢，那么对策呢就是面对现实，没有别的好办法。好吧。还有呢一种呢，就是由于过高的目标导致家长他这个很焦虑啊。那么呢我们同样是要面对现实，降低目标，孩子的分数是怎样的你就去设定什么样的目标。你不要太苛求自己啊，不要太苛求自己。所以呢我们要就是要找到原因，根据不同的原因去自己调整，万一自己就是调整不好的话，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别在那儿瞎想啊，你可以为孩子做点实事儿 啊。 哎，什么叫实事儿？做饭也是实事儿， 转化为行动。 听节目你听讲座，你就这那在那想啊想啊，那能想出什么来呀？你得做点什么，我为孩子做了，我不就心里就安稳了吗？是吧，这个成事在人，叫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替孩子谋了，我已经做了，我心里就踏实了。如果说这样做完了这劲儿还过不去，那自己也要接受一些心理的不包括咨询也好啊，一些科学的减压方法都是可以的。特别要注意一条啊，睡觉。 一定要注意休息哈。 不是简单休息问题啊，你要是不睡觉啊，脑子里那个叫什么东西就 乱 了，那个分泌物就没有了，这人就抑郁症了就。所以一定要睡觉，一旦睡不好觉的时候该就医就医。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家长的一些问题哈。绿色出行他说，我家女儿表面上情绪低迷，学习情况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只要我们一提和学习有关的话题，要么不说，要么就是对说了就是对我们态度不好。你怎么总是提学习啊？弄得现在他啥也不敢说了，压抑自己。 就是家长压抑自己， 是家长很压抑。 对，所以这个问题呢，咱们只能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咱们只能展开分析着说，就是什么呢？他呢，是不是就是第一叫做交流内容过于单一，叫界内单一？所谓界内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家长该管的问题，但是呢，你跟他的交流太过于单一了。对吧，他不怎么就是问学习，你怎么不问点别的？如果你假如你问问他的生活，你的小动物， 转一个注意力哈， 你的动物或者你的吃穿是不是该买身衣裳咱上哪玩去，你要同时都什么都谈点，学习只是其中一方面，他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他有可能是学习该不该问，该问这是界内之事，但是说的太多。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界外干涉，就是说你跟孩子交流的时候，由于你有很多其实不该你管的事儿，但是你管了，所以呢，孩子就很反感你。 比如说哪些？ 哎，他完全自己可以处理的人际关系问题，比如说，就是同学关系，啊，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啊，不该干涉的你也干涉了，这样呢，他对你有意见，这就是他自己啊是可以处理的，而且他也应该从法律上看都是有权处理的，你非要去干涉他，拗着他，他在心里对你就排斥了，以后你该问他的，你有权利问他的事儿，他都不告诉你了，所以我就说，每个家长都有资格教育孩子，但是你不见得具有能力。为什么？你亲子关系不好。因此呢，我觉得像这样的家长啊，就是要改，如果是非高三的，一定要改善亲子关系，一定要改善亲子关系。如果已经高三了，那我觉得咱们就主要发挥这个后勤保障作用就行了。这个是因为他排斥你，你也就别再说了。 好，你看他还说了，他说现在这个孩子的成绩是处于北京文科一本的边缘。我在想，这个处于分数线边缘的学生，他现在内心的波动是不是会更大呀？ 那可不一定。我觉得人家那可不一定，因为家长可能觉得啊，一本就怎么着，二本就怎么着。其实我们都知道，二本可能有些专业比一本还好，啊，而且呢，就你要是上一个北京什么市属的什么二本，可能就业也未必差。所以说这就是你一个怎么看待的问题。那么，家长可能他觉得一本就是个目标。其实呢，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看到孩子他的特性是什么，他适合去哪儿。然后呢，再去看呢，第二就接下来看我那个目标高校到底是他的不管是学术氛围啊，在这个专业这个领域里头那一学科的排名啊，将来的就业是这个机会啊等等的，你不要追求什么一二本，那个东西其实没有用，对吧？所以第一叫我看我孩子适合去哪儿，第二我看看人家高校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徒有虚名，徒有虚名啊。对吧？就像我们现在就医似的，非挂专家号，哪那么多专家呀？要是那么多专家的，那病不都看好了吗？它是职称号，你非图那干什么呀？图好多有些专家是写论文上去的，做手术你也不愿意去找他吧？你可挂一普通号，因为他天天做手术，对吧？你弄一大主任，他是写论文上去的，所以我们要务实。所以我不认为说的这个什么一本边缘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边缘，你就要波动，没必要。 其实有很多这个误区，可能是家长传导给孩子的，他可能在他的心里面，他就觉得你上一本比上二本好，其实未必见得是这样哈。比如说这个绿色出行，他又问了，他说问这个孩子学啥，他也说不上啥，无法制定目标，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制定了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家长的话，他如何帮助孩子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呢？ 这个合理的目标啊，我觉得这个说起来它也话长了。你比如说啊，首先从分数上你得有目标，对吧？不同的分数去不同的学校。第二呢，是从你的这个学科长处，就是你到底是数学好、语文好，你还是什么理化生好，是哪门好，又决定了你将来是学化学、学物理。对吧？包括文科生也一样，文科生他也不一样。你比如有的文科生是纵横古今，啊，说这个世界形势，那他就得学正经法，因为他务实。如果一天到晚就是读古典，那他就适合学，他就不是正经法了。他就得学文史哲了。所以我们要从孩子的兴趣，他的那个特点上，这是根据孩子特质，你就选目标。所以你看，有从分数选的，有从学科选的，还要从孩子的愿望，对吧？愿望跟能力又是两回事儿啊。你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它又不一样。 就是兴趣爱好的一个问题。 对，兴趣爱好，但是呢，未必他的兴趣爱好就是他的真正的，就是潜力。他有的时候他是感觉不到的，所以必要的时候是要做测试的。所以说我们在给孩子设目标的时候，你一要看他实际的现在的分数，二又要看他的学科特长。我在群里现在不正在讲学科特长吗？我哪门好，我可以考什么专业，对吧？第三呢，就要看孩子的特质潜质。我们家长就是要如果不做测试的话，不花钱的办法啊，我们就是要想清楚愿意干什么，能干什么，肯定干不了什么。你就把这些事儿想清楚就行了。 其实 如果你太纠结的话，那么你就去做测试。他没说他是高几的，对吧？ 应该是高三的吧，看到这么着急。 所以这个急啊，要从哪儿啊？从小学就开始。 就要把孩子的特质啊，你得发现并且培养，你得让他有经历，甚至有证书，你将来好写推荐信，你才能自主招生啊，是吧？你才能自主招生。如果说这个孩子，我再如果是高三，咱们给这家长再讲一下，如果孩子可塑性很强的话，那么就是说我学什么都行，我不造反，我都能使劲学下去，那么你也好办。就怕孩子可塑性不强，稳定性不强，啊，今儿学这个，明儿学那个，他考上一所大学，明儿他转专业，甚至他退学，然后又复读，那就麻烦了。所以如果很纠结，或者说很在意这分，一分都不耽误的话，做点测试。 好，你看这个他问的问题也能看出来，他说本科一本的边缘，其实也是 他就是在追求 成绩哈， 他在对他在追求这个 看成绩来设定这个目标。 所以为什么我那个助考体系的第一讲叫理念先行提分数，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你拼那个没有用，你拼那个。现在去年不是外地出了一个事儿吗？就是为了提高自己学校考入北大的这个人数啊，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结果让所有的那些孩子，就是好学生啊，全报北大护理系。这就是我们学校多少人考上北大，那孩子适合干那个吗？ 是 你干嘛非要去北大？你就不能去一个低点的学校？那是适合孩子。什么叫好？高了不叫好，出色不叫好，适合才叫好。 适合哈，所以说你在帮孩子制定目标的时候，或者孩子自己选择目标的时候，一定要综合起来考虑哈。 其实你说这帮我都不太同意，要引导孩子自己制定目标。他最好是越早越好，他才有学习动力。 好，说到这个成绩哈，马上一模考试就快要到了，家长可能盯着一模考试就盯着，哎呀，这个成绩怎么办呀？那我们这个一模考试排名到底是多少啊？一模考试马上四月份哈，如果要是说这个成绩出来了之后哈，家长如何能够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一模考试呢？ 理性的方式，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要让他理性，但是呢，这里面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说要引导孩子，对吧？首先咱问问家长自己，我理性不理性？对吧？ 扪心自问一下。 对呀，首先得问自己，我理性了吗？说我理性了，那就是刚才我讲过，我们又要评估亲子关系，是吧？我能够引导他的时候，你再去出手。你再去出手，就是说既然成绩已经出来了啊，模考就是模考，模考就是模考，你后边还有机会，对吧？不是一锤定，不要说你不要说模考了，不要说一模呀，你就是高考说的我失误了，那也不是说你这人生就完了， 也不是一锤子买卖的事儿。 对呀，那也不是最高法院判决书，你这辈子该蹲几年大刑还是枪毙，它不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安慰孩子，不是在骗孩子，确确实实模考就是模考，我们只要就算是失利了，对吧？就算是失利了，好，我们来研究一下我失利在哪里，我是学科上的问题，我还是一个宏观这个把握时间利用的问题，我还是一个考前过于紧张的心理问题，我们把原因找出来给克服了不就完了吗？是吧？这是第一啊，叫做区分自己有没有能力。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要告诉孩子，模考我们是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而不是决定你一生的什么什么。是吧？这是两点了，对吧？这是两点了。再有一个，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呀？就是说，我说一模没考好，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呀？如果说很多孩子他可能，他一开始他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志向。没有一个明确的我要考多少分，说实在的都不存在什么好坏的问题。你很多时候一摸就是看一下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它不存在好坏，因为你原来都不知道你在哪儿，那种情况下你就更不要焦虑了。更不要焦虑。 好，说到这个理性啊，一个是对一模考试的，还有一个理性就是现阶段家长应该合理的调节对孩子的一个期望值了哈。说的这个期望值也是很有说头的，我们家长该如何能够找准这个期望值的定位呢？叔爹， 哎呀，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作为家长，你到底期望孩子什么，特别是在这个高考的过程中期望孩子什么，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问题特别好，它是一个家庭教育的理念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高考啊，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呢？当作是孩子自我完善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就是说高考的分数怎么组成的？除了学科成绩，你学习能力啊，学习基础啊，学习习惯，除了学习之外，它还有情商决定的吧？它有情商，包括认知，包括那个和老师的关系，有的孩子跟老师较劲，那学习好不了。 对吧？这些都是情商。第三还是什么呢？对自我特质的认知。刚才咱们说过了，你要结合孩子的特质，你了解了孩子特质，你才能施教，哎，你才能给他找目标。最后一个还有对高考政策这些了解、把握和利用。所以真正的高分是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四个方面当中，如果孩子他建立起这种概念，都去努力的话，你看这孩子是不是成熟了，是吧？所以说高三依然是孩子全面发展的相当的重要的时期。他要有用高考完善自己的这种愿望。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纠结到底是考了610还是考了608。对吧？他只要 放得长远， 对，我只要把原因找到了，我发展了，我只要是啊，今天比昨天好，那你就是成功的。对吧？再有呢，就是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期望值，就是我们追求的家庭教育的目标是把一个啊比较有能力的孩子放入大学。啊，而不是说一定要把他放入一个什么大学我才露脸。所以如果你要是把培养孩子的能力啊，一个就是能够融入社会的独立生存的社会人，把他作为一个目标的话，我想呢这个期望值是对的啊，这个期望值是对的， 而不是家长的一个面子问题。 哎，他绝对不是一个面子问题。 好，这个是期望值方面的哈。其实有很多家长在说，哎呀，这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不是上了一个好的大学，然后一切这个起跑线啊什么一切都光明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心态调节方面的。那么除了帮助孩子调节心态之外哈，您刚才也说了，家长需要做一些务实的工作哈。除此之外，家长这段时间还能做哪些辅助的工作呢？ 我觉得整个高中阶段啊，我认为家长都是要做好三个角色啊。一个角色呢叫后勤部长，或者叫保姆啊，后勤部长。 后勤部长可能更好听点儿。 对，保姆呢其实也对，但是呢他可能让人误读，好像什么都代管似的啊，都是对婴儿了，好像我们就叫他后勤部长吧，这是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呢是当政委啊。政委后勤部长好理解，政委是干什么呢？他是解决孩子的这种斗志，解决孩子斗志情绪 动力 啊， 哎，学习动力，解决学习动力的问题的啊。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要当参谋长，就是要当参谋长。所以呢我们家长在这段时间啊，那么呢要想为孩子做事情的话，那无非就是要把这三个角色你做好。但是呢要想做好的话，还是刚才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先看自己的能力。我在给这个家长做那个助学助考状态测评的时候，我往往都会说一句话啊，先对他的家庭的整体情况给他做一个评价之后，我说您可以全面发挥这个助学助考的作用。那这就是说仨角色你都可以干。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呢？是他对孩子有影响力，他的认知价值取向也是对的啊。否则的话呢你可能部分发挥，有的我就明确些，您可以发挥啊在生活保障方面的作用。那他就是说你别的地方可能你想当政委，孩子不听你的。所以呢起码我们所有家长都可以做好后勤保障。后勤保障是三句话。一是保证衣食住行，二是保证防控疾病啊，三是提供利考环境。这利考环境刚才咱们解释过。这个起码我们家长都是能做的。然后呢政委我不好说，可能有人做不了。但是呢在这个参谋长这方面是吧，我们可以去搜集信息吧，我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的，对吧？把信息搜集来以后呢，我要消化它，哪些跟我们家孩子有关系，我就再深入的去研究，没关系的我就可以把它抛开一边。这样呢当孩子问我的时候，或者带我们考完了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进入了情况的家长，就可以好好给孩子参谋一下目标高校专业呀，将来的这个职业啊等等的，你有发言权了。 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就是关于家长焦虑的哈。说到这个焦虑，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比如说顿顿给孩子送饭，想着给孩子做什么好吃的，孩子才爱吃，在学校附近啊租一个房子，恨不得就住下来陪读了。甚至还有很多高三妈妈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做了高三的全职妈妈哈。那有些孩子懂事的会觉得其实是家长心疼孩子，就变成孩子心疼妈妈了。懂事的孩子会觉得，哎呀，妈妈你不然抽出一点时间过你自己的生活吧，别